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07节。美好精夸常行妒忌，注子里面引用古德的话，老子曰：“不自是故长，不自伐故有功，不自清故长。”意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复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遇，君子之宗也。大禹不亲不伐，迂腐迂腐，皆为宜能胜禹，而作龙门，排盈阙，地平天成，功倍万世，周公不骄不吝，劳谦下士，而东征破釜，足安周室。那么这是引古书，引古人的事迹来证明。后面做了一个结论，故曰真正大圣大贤都从战战兢兢临深余波处作将出来。这一段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犯的毛病我们自己有没有呢？不可能没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如果真正能把这个毛病消除了，自己的德行呢，就有了根底了。如果心里面还摆不平，必须知道，我们在德行上没有根，没有本。换一句话说，无论是求学修道，都是严重的障碍。总的来说，是叫我们谦虚、恭敬，要从谦敬里面，才能真正的有成就。后面有一段呢，讲妒忌，妒忌男女俱有，这人之常情了。男子见人功见人有功名就妒，见人富贵也嫉妒地位也接近自己，嫉妒心生起来了，怕别人把自己挤下去，财胜己也嫉妒。这里有个总结，都是心量太小心量巨量偏前所使我们今天讲的是心量太小，不能容忍。这个都是学 没有根基，学不得受用。真正学问有根基得受用，就像佛讲的，不但没有嫉妒，没有傲慢，谦虚还能修随喜功德。看到才干比我高的，决定能够让贤。不会去竞争，你做得比我好，我应当让你，权位都让给你。为什么呢？人民的福，社会的福，能够为众生想，为社会想，为人民想，你就会让。这个道理我们要懂，这是大德，这是大成就啊！为什么呢？别人的成就就是我自己的成就啊！我自己不如人，居到这个权位不肯让人，害众生啊！你们想想因果，这因果就堕地狱了啊！我能让给别人，别人做得比我好，比我更有成就，是我的成就。在佛门里面，印宗跟六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印宗当时在南方是当时的高僧大德，信仰他的徒众不知道有多少啊！遇到六祖之后，他给六祖剃度，印宗是六祖的剃度师。他知道慧能大师德行修持在他之上，剃度之后反过来再拜他为师，把地位让给他，让能大师在南方教化一切众生。你们想想，那个成就到底是慧能的成就，是印宗的成就？实实在在讲，从形式上看，慧能大师的成就；从实质上看，印宗的成就。印宗绝不在慧能之下了。这是大德了，一般人做不到的。不是真正有德行的人做不到。事法里面，我们看古时候，管仲与鲍叔，管仲的成就，其实是鲍叔的成就啊！这让贤呢，成就自己还不费功夫，别人替他做啊，这叫真正的真实的成就啊！所以佛教给我们修随喜功德。随喜功德就是对治这个毛病的。 骄慢嫉妒，我们现前社会里面，无论在世法在佛法，总是居在自己这个位置，到死都不肯让，这是绝大的错误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一出来讲经，我在讲席里头就常说，40岁以前是我们认真努力学习的阶段，40到60岁应当修复，这个为僧团服劳役啊，也就是说担任僧团里面的执事，为大众服务。60以后啊，要修慧了，要把自己这个职务啊让给别人，办自己的生死大事啊。那么充其量讲经教学而已啊，一切行政事务啊完全放下，使这个僧团领导层啊，行政层的人员呢永远是年轻化了。中国在古代退休是70岁，我们在古书上常常看到70至4啊，但是在修道人来讲呢，70岁太晚了啊，应当60岁就退休啊，全心全力办自己的事情，可以做传道教学讲经，自己好好的修行，要为来生着想，决定不可以居在自己这个位置不让人，这个不让就是这一个念头，这个行为就堕三恶道。谚语常讲，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出家我们要想到出家意义在哪里，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这叫出家了。出家再去营建道场，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是个笑话了。你出了你的小家，结果经营了一个大家，你怎么能得解脱啊？你的心怎么能够得到清净啊？换一句话说，你怎么能够与道相应？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不但呢，这个正果的人没有了，开悟的人啊也没有了。 修学儒法的人不多了。什么原因呢？被家累住了啊。是出了家，实际上并没有出家，收了一些徒子徒孙，比那个一般人家里头那个业还要大了。你在家里头，你有几个儿女，几个亲戚朋友啊？出家没几年，这个家业越来越大，越来越操心。现在的道场跟古时候不同啊。古时候道场是十方道场，真的是选贤与能呐。我们看古时候的规矩，治寺任期是一年，腊月三十，寺院治寺从主持。这所谓108单的治寺总辞啊，重新选举。所以这个选举制度佛门用的最早。真正的民主。选出来之后，这个大年初一移交。任期一年的。不是现在，现在有很多好像是终身制了。所以子孙庙了。家大业大了，于是这个出家了，分子就复杂了。有很多人为什么来出家呢？看到你家业很大，出家之后啊，目的想继承这个财产，是为这个来出家的。如果你这个老和尚什么都没有，连个茅棚都没有，恐怕没有人会跟你出家。为什么呢？跟你出家要受苦受难啊。所以今天这个庙盖得越大，越富丽堂皇，跟你出家的人越多。你就想想他为什么来的。可是我们没有听到有人呢去问他，你为什么要出家？我们天天在读经，天天在念佛，有这么一点觉悟啊，这不是大彻大悟啊，这是小小的觉悟啊。我们深深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我们在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得力于李牧原居士的护持。他真的是把家放下了，一切为佛法，一切为众生，全心全力来服务啊！这是凡夫做不到的。为什么做不到呢？放不下名利。放不下了权位。放不下五欲六尘的享受，现前是得一点名闻利养，将来问题就大了。这一口气不来， 到哪里去呢？有没有想到？如果能够想到这一层，这个人呢，在佛法里面可以说，他开始觉悟了，实觉。不觉则迷，永远迷下去，这还得了吗？人生很短呐、经上常讲啊，人命在呼吸之间。佛这个开示是给我们提出了高度的警觉，让我们珍惜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才能得度。该放下的必须要放下。自己一定要明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我为别人经营，辛苦的经营，值不值得？世尊当年在世给我们做了榜样，世尊没有去建一个道场一生他老人家过着最低物质生活的水平，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那一些亲近他跟他的那些弟子，那是真的是慕道而来的，绝不是贪图享受而来的跟到释迦牟尼佛都一样啊，都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真正是慕道而来的讲堂经舍的建立是居士们做的我们要从这些地方能体会当时世尊的在家弟子国王大臣礼请佛去讲经说法供养居住的地方，别人的地方自己没有自己一心在办道，有人供养我们可以接受要安心办道我们才对得起供养这个施主我们道业不能成就，那就欠施主的债了，欠债将来要还债的所以姜维农居士在《金刚经》讲义里面提出出家人要不能恢复透钵的制度 正法要想住在世间就非常困难。他提出的是特破之徒，我们读他的讲义深受感动，没有人提倡。早年我在台湾，香港喜成法师来看我，这是一位精明能干、充满活力的法师。我鼓励他了，我说：“你老人家肯不肯带头？你带头，我们追随你。不要多，我们找五个人，五比丘。现在树下一宿，我们的体力不行了，现在可以住帐篷啊。”你看那个露营的帐篷做得很精致，也做得很好，又很轻巧，一个背包就背在身上，晚上树下帐篷支起来很好啊。我说我们采取托钵，你带头我跟你去。他听到之后也点头，好啊。可是回到香港之后呢，消息就没有了。真有人带头去干呢、好事情啊。托钵不要怕托不到饭，我相信真正发心托钵没有人供养，诸佛菩萨会化身来供养你，我有这个信心。佛法要真正兴旺啊，真正能起来啊，姜维农居士讲这个话有道理，刻意贪图享受，贪图名利，不但不能够兴教，怕的是过失，很难避免啊。出家跟在家学佛不一样啊。在家学佛问题不大了，出家学佛不容易啊，相当艰难。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这一段。